待到年轻人走后，任小素忽然笑了起来。 行了，不用着急骂我，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嘛。我专门买了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这次你们可以慢慢看。 说着，任小素从收纳空间里取出报纸来，当当正正地铺在地上，而自己便坐在报纸旁边，保证报纸不被风吹走。 这小子能有这么好心，专门买了报纸给我们看？ 英灵们有点不太相信，可报纸就在眼前，任小素一副纯良的笑容，看起来还挺像一个好人的。他们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好好看过一份报纸了，那熟练如打仗般的分工看报纸计划，今天终于不用再进行了。想到这里，英灵们竟是还有一点点感动。结果还没等他们开始看报纸呢，就听任小素蹲下来指着地上的报纸说道， 你们看，希望传媒的这篇报道，洛城守护神指的就是我了，那一战可谓是惊天动地，仿佛满城都是敌人。你们再看这一张，他报道的是我带领西北军第六作战旅在左云山与北方蛮子一战，那一战也是非常悲壮了，我们用6000人拖住了对方72000人，当然这与我的英明领导肯定脱不开干系。然后再看这一张，审讯纪实，其中讲述了我如何为别人报仇，匡扶正义。 英灵们看着看着就琢磨出不对来了，眼瞅着这一张张报纸压根儿就不是今天的，而是好多日子的报纸，一版本专门调出来凑在一起的，而这一版又一版报纸的共同点就是夸任小素。任小素笑眯眯地说道， 各位好好看看这些报纸，你们就会明白我这个人有多么的靠谱。希望传媒你们应该听说过吧，很公平公正的，他的报道不会错。你们要是跟着我这种英明神武的西北军司令，保你们一起去西北之外的地方铲平巫师组织。 英灵们听得都快吐了， 别说你还不是西北军司令，就算你已经是了，也甭想忽悠我们成为你的司军。 小子，你是有多不要脸啊，多自恋啊，你才能把夸自己的报纸全都给收集起来。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赶紧把今天的报纸交出来。 任小素感慨，这群英灵怎么这么难管呢？说实话，他看到这么多英灵确实非常动心了，数量太多了，有这群英灵在什么事儿办不成，还等什么巫师组织来攻打178要塞，自己一个人怕是就能将对方给平推了。20多万个打不死的移动机枪阵地是什么概念？别说什么巫师了，你就是神仙来了也不行。可是任小素面对这群英灵，他的人格魅力确实还不足以让对方心悦诚服。如果是第六作战旅的士兵，恐怕早就跟任小素走了，但关键是这群英灵也没有跟任小素并肩作战过，所以没有这个信任基础。 算了，我也没法勉强你们。哎，你们想看今天的报纸吗？ 你小子别废话了，快把报纸交出来。 行。 任小素说着便取出了今天的报纸，然后撕成两半，留下一半带走一半。他撕报纸是横着撕开的，所以几乎每个新闻英灵们都只能看到一半。 哎，瘸子玩意儿，你给我回来啊，我操， 我们西北军这怎么摊上这么一个瘸子玩意儿啊？ 因为是白天，任小素也不好在同中广场待太久，毕竟让居民看到他在这里自言自语也感觉怪怪的，所以他每天只来待一会儿，和英灵们吵吵架，然后留下一半报纸就走。英灵们都无语了，虽然大家过上了每天都能看到报纸的日子，但这还不如什么都不看呢。而且任小素每天都来同中广场送报纸的行为也慢慢不胫而走。路过同中广场的居民偶尔还会讨论， 哎呀，少帅来178要塞以后一个多星期，每天都要来悼念先烈们，看来他真的很敬重这些前辈啊。 是啊，咱们西北军少帅又能打，为人品德又端正，还念旧，真是我们西北的福气呀。 县令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很高兴吧。 然而英灵们听到这些路人的话语，心口上就像被捅了一刀似的，他们怒吼着， 那小子根本就不是来当年我们的好不好， 他就是纯粹来气我们的呀， 你们瞪大眼睛，一定要认清他的真面目啊。 可是不管他们怒吼得多么努力，幺七八要塞居民都注定听不到这些抱怨了。当然午夜没人的时候，英灵们偶尔也会讨论些其他的。李司令突然说道， 关于那小子的报纸你们也看了，都说说想法吧。 新闻里倒是没有具体说过他的军事指挥能力，应该不怎么样吧。不过左云山的报道里说过他身边有军事指挥天才来着，那个天才应该是他的心腹了吧。 能够用6000人拖住7万人半个月，我觉得历届司令里能做到的也未必有多少吧。 别的先不提，看那边审讯纪实和洛城一战的新闻，这小子武力值是真的很高啊，算是我西北军历史上的天花板了。 这倒是，有个这样的司令，行军打仗中根本不怕刺杀呀。 这时候一名英灵突然说道，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某天在战争中阵亡，然后大草衙被人带到那通中广场来，咱们都打不过他，那得是个什么场景啊。 此话一出，所有英灵倒吸一口凉气，之前他们倒是没从如此刁钻的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一个个骂任小素缺德，等对方也到这同中广场，以这小子的缺德性子，大家还有安宁日子吗？简直不敢想啊。 虽然说起来有点不甘心，但我祝这小子长命百岁，自然死亡，千万不要死在战场上，成为烈士啊。 一般情况下，没有死在战场上的话，牙齿是不会被带到这里的。李司令又开口问道， 你们觉得他的提议如何？ 李司令是指跟着他一起平推巫师组织？ 没错。 李司令的意思是， 虽然我也很想去找那些巫师报仇，然后让西北百姓安居乐业，但我觉得还是要再看看比较好，毕竟一旦接受他的召唤，就成了他的私军，到时候万一实力膨胀，想要开疆拓土，反倒不符合我西北立身的信念。 那就听司令的，先别搭理他， 再观察观察。 对于英灵们来说，大家和任小素吵架归吵架，置气归置气，但他们首先承认任小素是下一任西北军司令这个前提，也从不否认对方就代表着西北的未来。所以生气之后，大家冷静下来，也会认真思考任小素的提议。但就像李司令所说的那样，20多万英灵大军全都变成一个人的私军，那西北未来走向何方，就真的不好说了。所以，这么重要的决定，大家是绝对不会轻易做出选择的。接下来的日子，任小素依旧每天都来撕报纸，而英灵们照旧被气得破口大骂。任小素这坚持悼念英灵的行为，让很多壁垒居民都觉得感动。慢慢的，甚至有人效仿任小素一样，每天都来同中广场走上一圈。当然，这种每天都有空闲的，基本都是老人。一开始英灵们骂任小素不要脸，可后来英灵们突然发现，随着每天都有人来悼念他们，他们的精神意志反而越发凝实。要知道，他们本就是因为西北人的悼念才能留在这世上的，这就说明普通人的悼念对他们确实会产生影响。现在时间还短，所以大家还没法判断这影响到底会怎样，但总归是更好的方向吧。正当任小素准备过着这2点1线悠闲生活时，许贤楚突然来通知任小素，张司令的事情已经办完了，他们俩人明天就出发。任小素心中还有些惋惜， 这20多万英灵最终还是没有被自己拐走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第二天清晨6点的时候，张景林早早就在同中广场上等着他了。只见张景林换上了一身军装，背着一个行军背包，伫立在早晨薄薄的雾中。任小素迎上去笑道： 我倒是没见过张先生这副打扮，背包里装的是什么？ 这次徒步计划是2个月的时间，所以带点换洗的衣服和路上的口粮。你倒是什么也没带啊？ 放心，我进入荒野就跟回家一样，没区别。 行。 倒是张先生你，不用带些保镖随从吗？就不怕去西北之外的地方遇到危险？ 有你这避雷毁灭者在身边，我有什么好怕的？ 倒也是。 俩人从同中广场出发，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见证这一切。只有任小素知道，20多万英灵正炯炯有神地盯着他们，目送他们离开。 哎，对了，听说你这段时间每天都来悼念西北军的先驱们，为什么呀？ 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背后的同中广场，然后认真说道： 因为我敬佩先驱们为西北献身的精神。张先生你也知道，我是个比较自私的人，所以听到他们的光荣事迹就会忍不住动容。这段时间以来，我每天过来跟他们说说话，仿佛他们就在我身边庇佑着我，过得非常充实，也很有安全感。 张景林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任小素竟会是这么一个回答。在他印象里，任小素似乎并不是一个光听点光荣事迹就感动的人呢。不过他觉得这是好事，自打任小素这次回西北，就总是能给他一些惊喜。 啊，有心了。 可是就在张景林心中倍感欣慰的时候，整个广场上充斥着普通人听不到的声音。 呸呸呸呸，这小子当着我们面说这种话，脸都不会红的呀。 无耻至极。张景林，你瞪大你的眼珠子看看，这小子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肚子坏水。 这个时候，英灵们突然有种以前听说书人讲故事的感觉。比如大家听到一个故事，里面有个伪装成忠臣的奸臣想要谋害忠良，听客们都知道这货是坏人，可主角却不知道。于是听客们恨不得一头扎进这个故事里，警告主角一定要看清这个奸臣。随着张景林与任小素越走越远，英灵们慢慢气馁了。 哎，你们说要是被这小子召唤到英灵殿里面，是不是就能用物理的方式揍他了？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愿意接受他的召唤。 哎，我也是。 太阳从东方升起，炽烈的阳光洒向整个西北。待到日头西垂，傍晚余晖将同中广场映衬成一片金黄的模样，如一片片金色羽毛覆盖在地面上。晚上7点的时候，一个13、14岁的小男孩突然捧着一份报纸来到广场上，然后找了个地方坐下，一字一句地念起报纸来。 5月28日，王氏财团的集团军突破周氏北方防线封锁，仅仅用了2个小时时间便顺利拿下周氏弃守的71号壁垒。下午5时许，王氏集团军再次向南方前进，预计明日抵达73号壁垒。西北制度改革呈现繁荣景象，以前的人们都不愿意扛起锄头种地，可如今荒山变宝山，人人安居乐业。 英灵们在铜钟下面感觉有点奇怪，这小男孩怎么突然跑到广场上念报纸，什么情况？不过大家也没来得及多想，反正有人念报纸，那他们就听着呗，这总比大家打仗似的看报纸强吧。就这么一连7天，小男孩每天都来，直到念完报纸才拍拍屁股离开。 英灵们开始期待每天晚上七点钟，那长相普通的小男孩在他们眼里也面目可爱起来了呢。在英灵们看来，这小孩恐怕就是整个西北最可爱的人了。只是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会突然有个小孩来念报纸呢？难道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口才？直到第七天，忽然有个中年女人来到广场上，她看到小孩便好奇问道： 儿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在干什么？ 小男孩见自己妈妈来了，似乎还有点紧张。 没干什么。 你手里拿的什么？ 中年女人一把抽走小孩手里的报纸。 你拿着今天的报纸干嘛？这报纸从哪来的？捡的吗？ 一份希望传媒报纸2块钱，可小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也才10块，所以他并没有觉得这是小男孩自己买的。小孩犹豫了一会儿，解释道： 这是我买的。 你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少帅给的，他说我只要每天过来读报纸，就给我一个月300块的零花钱，如果我能每天坚持不间断，一年之后就再额外给我1000块。不过他有要求，不能在上课期间来，必须等晚上放学，而且他还要求我每门功课都超过90分，这样才能拿到那1000块。 他家就住在招待所隔壁，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小的洗衣店，少帅倒是每天都会把衣服送去洗，期间与自己的孩子算是认识了。但他没想到少帅临出发前竟然还跟自家孩子做了这样的交易。中年女人愣了半晌： 我说你这几天怎么回家都晚呢？还以为你在外面玩呢。只是少帅有没有说他为什么让你这么做呀？ 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要在同中广场上念报纸，他说先烈们为保护家园而死，所以他们有权利知道他们保护的家园如今有多么繁荣，这是他们应得的。 中年女人思索了一会儿，然后笑着揉了揉孩子的脑袋： 那你跟我们说一声也没什么呀，我和你爸还能拦着你不成啊？行了，以后你每天念完报纸再回家吃饭，家里以后做完饭啊都会晚一个小时。 在此之前，任小素从未去过178要塞更西边的地方。要塞以外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荒凉，任小素与张景林行走在荒野之上，还能看到许多西北人在荒野上耕种放牧。张景林解释道： 工厂都在要塞的保护范围之中，你从144号壁垒来的时候应该也看到那些工厂了，但耕种放牧的话还是西北更加适合一些。哨所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提前告知要塞要做好战斗准备，也要为那些从事生产的百姓争取撤离时间。 任小素默默点头，178要塞环境特殊，能够耕种和放牧的地方比较少，必须充分利用。 接任司令的人必须走遍哨所，是什么时候定下的规矩？ 很久很久以前了。哨所很苦的，有些士兵们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夏天饱受日晒，冬季冰雪封路，资源匮乏。比较重要的哨所可能有5-6个人，这样还不算太孤独，可有些哨所只有2个人，所以必须要忍受孤独。司令当然是舒舒服服地待在要塞里，可你必须明白，那178个哨所承载着战争中最危险的责任，他们正经历着什么。就像我让你进尖刀连的道理一样，你只有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才能明白自己的每一个决定意味着什么。跟大家一起出生入死过的人，才有资格当这个司令。 不得不说，178要塞能够吸引人想送的地方，大概也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 而且啊，这还有一个心理学的作用，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勤劳的人会发自内心的看不起懒惰的人。一个司令如果去过尖刀连，走过所有哨所，就会发自内心的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不作为的官僚。我一开始啊也没有察觉，但后来我发现，我如果发现哪个将领偷奸耍滑， 我就会下意识地说，你想想那些正饱受孤独的哨所战士，再想想那些前线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这样不会羞愧吗？总的来说，这是要让要塞司令明白一个司令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走哨所，进尖刀连，这两个事情就像是独特的就职仪式一样。其实任小素一开始也不太理解，既然是司令的候选者，那派他去尖刀连，万一就真的死了怎么办？要知道尖刀连那种战斗序列，打起仗来十不存一都是很正常的。而徒步走哨所这件事情一般都是要耗时两个月之久，新司令还需要老司令陪同，耽误这么久的时间，难道就不怕期间出什么岔子？可现在他突然意识到，178要塞的惯例就是要从最艰难的路上选出一个能堪当大任的人选来，然后去承载整个西北的命运。在大兴西北 2.0 拐难民路上的时候，大忽悠就给任小素讲过当年他去哨所的时光。大忽悠说自己当年在哨所的时候，每天醒来后的工作并不是在哨所待着，而是要背着枪械出去巡逻的。寒冬季节，一个人背着枪走上一天的山路，天还没亮就出发，等晚上回到哨所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流出的鼻涕会被冻在脸上，鞋子里都会结上薄薄的冰沙，脸颊冻得通红。晚上在哨所里烤火的时候，都不敢距离篝火太近，因为突然取暖会让自己身体发胀。巡逻路上，他唯一与外界交流的机会，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走上一座名为老虎岭的山头，和另一座山头的哨兵挥手致意。双方的巡逻路线没有重叠，距离最近的地方便是这两座山头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每天中午12点抵达山头，然后挥挥手，便继续踏上各自的巡逻路径。不管刮风、下雨、下雪，两位哨兵都一定要在中午12点赶到山头上，等他们看到对方也在的时候，才能得到心灵上的一些慰藉。不是大家太闲了，是因为太孤独了。如果这一任哨兵的服役期结束准备离开，他一定会对新来的哨兵千叮咛万嘱咐，每天12点的时候一定要抵达老虎岭，跟山对面的战友挥挥手，因为他在等你。这100多年里，自打178要塞建立开始，就有了178个哨所。这178个哨所就像是荒野上孤零零的星辰与火炬。 当初张先生应该也不了解我的实力吧？你把我派去尖刀连，就不怕我这么死掉吗？ 我才40岁出头，说起来在司令的岁数里还算比较年轻的，所以你要真的死在战争中，我应该还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去选下一个。要知道有些司令70多岁才找到适合的人选，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 那我现在跑路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不及了，不都说了不许回头了吗？ 许多人都以为张景林是严肃的、正经的，但任小素见过张景林在集镇时的模样，其实就明白这货能当178要塞司令，是因为这货骨子里也是个流氓。第一个哨所在178要塞西北方80公里的地方，任小素和张景林预计早上出发，晚上抵达。然后张景林就发现他都已经累到有些虚脱了，可任小素还是屁事没有。这走遍哨所的计划本身也是要磨练历届司令心智的，所以才会要求必须徒步。但估摸着以前定下这规矩的老司令也没想到，这司令里竟然还会钻出个一个体力跟牲口野兽一样的超凡者。所谓历练心智，根本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张景林的计划里，任小素近几年经历了太多的战斗，杀过不少人。这一趟，他希望任小素的性子可以沉淀下来， 让任小素有个沉淀自己的机会。结果任小素屁事没有，这一趟徒步反倒更像是磨练张景林自己似的。到了下午的时候，张景林看着活蹦乱跳的任小素，终于忍不住了。 你去背块石头。 以前没这个规矩吧？ 现在有了。 你这分明就是看我太轻松了，心里不平衡了。你堂堂一个西北军司令，怎么能这么小心眼儿？ 哎，这可不是小心眼儿。既然是磨练下一任司令的徒步之旅，自然要让你感受到这里有多艰辛才行啊。你想啊，在这里的哨兵可不是什么超凡者，他们每天有多辛苦，你如果不给自己增加负重，你能深刻感受到吗？如果你感受不深，未来你怎么知道这里的哨兵有多苦啊？我也不要求你超负荷，只是让你再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 司令就是司令啊，说起道理来简直一套一套的。你说吧，背哪块石头？ 你现在能负重多少啊？ 100斤。 你给我说实话。 这我也没具体测试过呀。 任小素说着，去路旁寻了一块冬瓜般大小的石头扛在了肩上。 哎呀，这样行了吧？ 不行，我看你这一点也不吃力啊。 张景林四下寻找了半天，结果找到一块半人高的石块。 就它了。 任小素走到石块旁边，直到张景林看到他非常吃力才能将石头背起来，这才心满意足。 好了，继续前进。 只是又走了2个小时，张景林都感觉自己的膝盖快受不了了，结果转头一看任小素，脑门上竟是连一滴汗都没流。如今已经是初夏的季节，西北白天燥热，晚上寒冷，任小素这下午太阳当空的时候背负这么大一块石头，如果真的累了，怎么可能连汗都不流？ 你不累吗？ 累呀，累死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你背这么大块石头试试，你背你也累。 哎呀，别的不说，演技倒是真的不错呀。 我哪里露馅了吗？ 话音刚落，却见张景林直接按着任小素的肩膀跃到了任小素的背上。于是场面变成了任小素背着石头，而张景林悠闲地坐在石头上。任小素不乐意了。 你堂堂一个西北军司令，怎么还这么喜欢偷懒？ 哎，这是历练你的旅途，又不是历练我的。我这还算好的啦。我的上一任司令说，他的老司令带他走哨所的时候是开着车的。 你比他好在哪儿？我寻思你还不如直接开车呢。 张景林看了一眼手表。 行了，距离预计抵达时间就剩1个多小时了，赶路吧。 俩人就这么重新上路，张景林坐在石头上欣赏着风景，远处山坡上连绵起伏，羊群在低头吃草，偶尔还能看见牦牛从不远处路过。 以前来要塞以外的地方还从没这么放松过，也没来得及欣赏一下这里的风景。只是想到有一天战争再打起来的话，这里又要浮尸遍野，便觉得糟蹋了这里的风景啊。 没有想过反攻那些巫师吗？这样岂不是一劳永逸？ 想过啊，不过对方的力量太神秘了，让我们心生忌惮。在还没有了解到敌人到底实力如何之前，我们不能拿身后的百姓的性命做赌注。 任小素点点头，就像当初火种与远征军团的战争一样，在没有彻底了解蛮子到底有多少兵力以前，贸然追击反攻只会导致失败。 我听大忽悠说他们派人去渗透了，不顺利吗？ 不顺利。 是因为语言不通还是肤色不同？ 不是，因为他们近200年来掠夺我们大量同胞的缘故，其实那里 80% 的人种都跟我们没什么区别，而且语言也都一样。我估计最早那批巫师劫掠人口发展自身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这种情况不仅方便我们的人混入他们的社会，也意味着他们能混入我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那为什么没法渗透？ 因为我们没法制造巫师。巫师组织是那个国度里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结构，而且这个组织结构极为严密，只要你不是巫师，就根本没法真正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手段。我们没法知道这些巫师的确切人数、等级划分，也没法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又如何制衡。也许当我们的人里真正出现了一位巫师，这情况才有可能改变呢。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成为一名巫师。 没有找到他们力量来源的线索吗？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觉醒的？ 不是的。他们的力量有一整套体系和传承，与靠运气觉醒不太一样。而且这些巫师在灾变以前就出现了，其实他们对我们也没什么仇恨，只是当一个文明崛起的时候，对其他文明必然带有一定的排他性，而且不断进步的社会对资源必然有着极大的诉求。我们认为178要塞与对方迟早会有一战，因为他们所属的土地并不算富庶。 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转头望向远处山坡上，张景林问道： 怎么了？ 任小素看着山坡上的两头羊道： 我总觉得那两头羊在看着我们。 张景林笑着捏了捏他的肩膀： 两头羊而已，继续前进吧，哨所的战士还在等着我们呢。 可能是我多想了，出了西北以后总觉得敌人就在附近，所以神经有些紧绷。 当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地平线时，山坡上原本正在低头吃草的两头羊竟然转身跑了起来，不知道要跑向何处。有牧羊犬见到他们脱离队伍想要阻拦，可是这牧羊犬才刚刚靠近，却仿佛见到了什么非常可怕的东西一般，向后退缩了。夜幕降临，两头脱离了队伍的绵羊一路小跑着，仿佛不知疲倦似的一路奔向更西北的地方。哨所里有两个人，一人是白天巡逻，一人是晚上巡逻，所以并不存在时间上的死角。只是谁会在意荒野上的两头绵羊呢？当他们穿过夜色直到早晨的时候，终于穿过了最边缘的哨所防线，来到了一处山坡后面。这里已经有一位身穿灰色棉麻袍子的人在等待着了，他静静地站立等待着，整个人的表情都笼罩在自己的兜帽里，像是在闭目冥想。两头绵羊期待地看着他，而这位灰袍则睁开双眼，从自己的宽袖中摸出一枚白色的石头来握在手中。只听他低吟了一声奇怪的字节，那两头绵羊竟是突然化作了匍匐在地的人形，黑头发黄皮肤，与中原人并无异处。灰袍声音低沉而有磁性，仿佛蕴含着某种韵律。 说说吧，看到什么了？ 那两位年轻人说道： 我们似乎看到了178要塞的大人物，虽然不清楚对方的身份，但是他有自己的随从，而且那随从力大无比。 何以见得？说仔细一些。 说话间，灰袍手里紧紧握着石头，那石头似乎对他意义非凡。 那仆从可以背着巨石行走，而那大人物就坐在石头上。 巨石？ 半人多高的石头。 两名仆从畏惧地看着巫师手中的石头，似乎有些敬畏。 他背着一块石头干什么？ 不清楚，我们也没敢靠得太近。那个仆从似乎第六感非常敏锐，我们只是多看他两眼就差点被发现了。我们猜想 背负石头可能是那位大人物惩罚他的手段吧。 有这个可能，不过他们只有两人出行，身份地位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所以并不值得我出手。你们回去吧，记住不要露出破绽。 大人，我们在这里已经两年时间了，能看到有特殊人物走出那要塞都已经实属不易，请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我敢保证您一定能找到您想要的东西。 这两位仆从要说也够惨的，被派来当了两年的绵羊也就算了，期间混进牧民羊群后还被多次剃毛，真要是只剃剃羊毛遭受屈辱也就算了，关键是还有被宰杀的风险。羊是用来干嘛的？不就是用来吃的吗？如今巫师竟然让他们再回去潜伏，他们怎么受得了？那巫师仿佛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之前你们来投我门下想要做学徒，若不是看在你们勤勉的份上，我根本就不会同意。学徒就要有学徒的觉悟，现在反悔可来不及了。 我们并没有想要反悔，大人您想啊，我们化作绵羊的话根本没法进入壁垒联盟范围，您也说了您要找的东西出现在178要塞东南方几百公里的地方，我们就算变成羊也到不了那里啊。您不如抓到这个大人物询问他，说不定他会知晓呢。 而且就算他们也不知道您要找的东西在哪儿，但那仆从天生神力，您若收作决斗士，想必明年的盛会上您也能大出风头。 巫师闭目沉思，寻找东西一事如大海捞针，其实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决斗士一事却让巫师非常心动。天生神力的奴仆，作为身体脆弱的巫师非常需要这样的近身随从。巫师沉默许久说道， 去吧，帮我找到他们。这件事做完之后，我允许你们进入我的巫师塔学习。 说着他面前的两名年轻人竟又重新变成了绵羊，而他手中的白色石头上有一只紫色的眼睛亮起，富有熄灭。两头绵羊相视一眼，顶着清晨的阳光重新朝着178要塞的方向跑去。与此同时，任小素和张景林已经睡醒，他们没有睡懒觉，而是开始亲手给这七号哨所里的两名哨兵做早饭。张景林熟练地给自己系上围裙，戴上袖套，而任小素已经开始切菜了，只是哨所里的蔬菜种类并不多，只有萝卜和白菜。两名哨兵局促不安地站在厨房外面。 司令，少帅，要不我们俩做饭吧，让你们做饭这像话吗？ 哨所是有电话的，所以昨天下午他们就接到通知，知道司令和少帅要来。结果他们没想到，少帅与司令一觉醒来竟然还要给他们做早饭，这就让他们有点慌了。张景林笑着安慰道， 紧张什么呀，你们驻守这里，我们两个舒舒服服待在要塞里的人要给你们做顿饭，这又不算什么，只是辛苦你们了，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还只能吃萝卜白菜，倒是让我感觉很愧对你们啊。 哨兵听到张景林这么说赶忙说道， 不会的不会的，定期有新鲜蔬菜送来就很好了，还是让我们来做饭吧。 怎么担心我俩做饭不好吃啊？放心，我俩的厨艺都很好。 任小素熟练地洗菜摘菜切菜，然后如同变魔术一般当着哨兵和张景林的面掏出一条猪后腿来。张景林早就听说任小素有这种奇怪的能力了，却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别这么看着我，自打知道要来哨所的时候我就准备好猪肉了，而且还给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两双厚袜子当做礼物来着。 是了，匀速是你的产业，如今你也算是西北最有钱的人之一了，但问题是你这么有钱怎么只送两双袜子呀？这也太抠门了吧。 你这个西北军司令还惦记我那点钱。 吃饭的时候哨兵端着碗喝稀饭，喝着喝着眼眶就红了。他们见任小素与张景林的目光投来，连忙擦擦眼泪， 司令，我们没事，就是你们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很感动。 这些哨兵都经过最严苛的训练，也在这最严苛环境里驻扎了好几年，但其实他们也都是普通人，也有想家的时候，也会脆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哨所所在的地方，山势连绵起伏。张景林与任小素跟着哨兵一路沿着巡逻路径走去，站在某处山峰之上，顿时心生壮阔。哨兵对两人说道： 司令、少帅，我就送你们到这儿了，你们顺着我指的这条山路往前走30公里，便是下一个哨所。 张景林与任小素分别和哨兵握手： 辛苦了， 辛苦了。 不辛苦。 张景林拍了拍年轻哨兵的肩膀： 哪能不辛苦呢？ 说完彼此便分开了。下了山坡，张景林对任小素说道： 若是条件允许，我甚至想在这里多陪他们几日。你知道吗？这里每个哨所都配了一条电话线路，可以打电话到要塞总部。一开始哨所士兵太孤独了，总打电话回去，连羊丢了这种事情都要专门汇报一下，上午羊丢了，下午羊又找回来了，乐此不疲。 任小素哭笑不得，这里的一些大哨所是养了几头牛羊的，这事他知道，只不过这些牛羊不能宰杀，也算是要塞的公共资产了，战士们最多就是喝点羊奶。 虽然这样可以排遣战士们的孤独感，可面对战争不能如此随意啊，万一有人占用了线路，最后导致情报传递不及时，反而是个麻烦事。所以后来就要求他们不要这样打电话了。然后要塞规定，如果没有敌情，那么每个哨所一周只有一个固定时间才能打电话回要塞。哨所里的士兵们每天都在盼着这一天，然后轮流打电话回去。要塞那边有专门负责哨所的接线员，接线员里有男有女，对他们来说，如果遇到女接线员，那就算是撞大运了，但遇到男的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能聊满一个小时。 任小素默默地听着，这段时间以来，他听大忽悠说了很多哨所的事情，也听张景林说了很多，但感受最深的便是这些哨兵战士的孤独感。突然间一回头，任小素豁然看见送他们离开的那位哨兵竟然还站在山峰之上对自己敬礼，对方笔直的身子宛如一根旗杆。 他们都是我178要塞的军旗，只要有他们在这里，这西北领土就还属于我们178要塞。 用生命中最美好时光为西北插上的军旗吗？ 都是大好青年，如果不是为了守护身后的家园，谁又愿意到这种地方来呢？ 说着，张景林和任小素一同向对方回礼，而后转身继续前进。 我大兴西北 3.0 计划似乎有点头绪了，但具体还没想好，想好了告诉你。 好啊，你这 1.0 和 2.0 版本都已经足够让人惊喜了，我期待着你的 3.0 版本。 西北的景色与中原不同，只因为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发散着辽阔高远的味道，有时候天空中飘来一朵乌云，前一分钟乌云还很远，下一刻就已经飘至头顶，可在那乌云之中竟还有一束巨大的光穿透下来，光柱贯穿乌云，看起来就像是苍穹漏了个大洞。有时候傍晚时分，天空中如鱼鳞般深红的火烧云宛如一幅壮丽的油画，色彩让人沉醉。这种奇诡的景色是中原很难看到的。此时任小素他们还没有深入荒野， 所以偶尔还能看到牧民放养出来的羊群，也能看到骑马的牧民从远方奔腾而过。 大忽悠给我说，早先西北军中流传着故事，说一个哨兵冬天没吃的，大雪封山，所以补给运不进去，所以他只能徒步走了40多公里，找到一户牧民家要一口吃的。结果牧民家中的小女孩看上了哨兵，就说必须得娶了他才给吃的，最后没办法，哨兵从了。 张景林嘴角微微上扬，他应该也听说过这个故事。 然后大忽悠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就主动去当哨兵，结果他到了哨所才发现，那他们牧民全是男的，家眷都在要塞里呢，故事根本就是骗人的。 那是老司令忽悠大家去当哨兵才编出来的故事啊， 太缺德了呀。不过大忽悠后来也说，其实当哨兵5年他后悔了5年，可是如果没有这5年，他会后悔一辈子。 这时候任小素看到一片羊群，他四下寻找着什么。 找什么呢？ 找我昨天看到那2头羊，昨天没有再看见他们跟着，可我总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任小素找了许久也没什么头绪，主要是那草坡上足有数百头羊分布着，羊的长相又差不多，所以很难辨认。任小素重新背起大石头，而张景林则手脚麻利地重新坐在了石头上面，悠哉悠哉地欣赏起美景来。待到他们翻过一座小山头消失不见后，那羊群中突然有2头羊再次脱离羊群的队伍，朝着两人离去的方向追去。2头羊相视一眼，彼此心中都有余悸。刚刚任小素搜寻他们的目光跟刀子似的，让他们心惊胆战。只是他们想不通，这仆从的感知如此敏锐吗？2头绵羊一路小跑着继续盯梢，别看腿短，跑起来竟然还挺快的。只是当他们翻过任小素他们离开的山头时，一瞬间便看到任小素正笑眯眯地盯着他们。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2头绵羊心中一惊，立马低头吃草，吃了几口后抬头还咩了2声，一副纯良无辜的模样。可任小素才不管这些，他闪电般跨步向前，扯住一头绵羊的羊腿。被扯住的绵羊奋力挣扎，然而不管他如何挣扎都无法挣脱。另一头绵羊见势不妙，转头就跑。任小素并没有去抓他，而是对那头被抓住的绵羊笑道： 自投罗网。 说着任小素一拳锤在了绵羊的脑袋上，将他给彻底打晕过去。绵羊陷入昏迷之前，用仅存的意识祈祷自己醒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在锅里。任小素扛着绵羊朝哨所走去，路上对张景林说道： 你看，我就说这2头羊有古怪吧，正经羊能跟着我们俩乱跑吗？跟着我们乱跑的羊它能正经吗？ 我怎么听着你的话觉得有点别扭呢？是在说咱俩不正经吗？ 不是。 其实俩人昨天晚上就发现这羊确实不对劲了，不过当时张景林捏了捏任小素的肩膀，示意不要打草惊蛇。然后张景林这边让178要塞那边通知各个哨所，注意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在哨所范围。结果各个哨所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却发现了2头可疑的绵羊。任小素和张景林猜测，这可能就是巫师组织的眼线，所以准备抓回来研究一下。不过任小素并没有把2头羊全部抓走，而是放了一头回去。 你放一头回去是打算吊对方现身？ 张先生说对了，既然对方躲在哨所控制的区域以外，我们不好寻找，那就看看能不能让对方来找我们吧。 两人直奔距离这里最近的哨所，哨兵看到任小素还扛着一头羊，顿时感动了。 少帅和司令能来看我们，我们已经很感激了。这怎么还带一头羊啊？一头太多了，我们两个人吃不下的。 这个可不能吃，不过请你们吃羊肉倒是没问题。 说着任小素掏出几颗金瓜子来递给哨兵，让他们去找附近牧民买头母羊回来。 他还专门强调了，必须是母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